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哦，七点六。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节目的主持人郭伟。老舍先生的作品《骆驼祥子》就有浓浓的北京味儿，可以说是一部北京化的百科全书。我们所要介绍的是祥子，不是骆驼，因为骆驼只是个外号。那么我们就先说祥子，随手把骆驼与祥子那点关系说过去也就算了。北平的洋车夫有许多派，年轻力壮，腿脚伶俐的，讲究拎漂亮的车，拉整天，爱什么时候出车与收车都有自由。拉出车来，在固定的车口或宅门一放，专等坐快车的主，弄好了也许一下子弄个1块2块的，碰巧了也许白耗一天，连车份也没着落，但也不在乎。这一派哥们儿的希望大概有两个，或是拉包车，或是自己买上辆车。有了自己的车，再去拉包月或散座就没太大关系了，反正车是自己的。比这一派岁数稍大的，或因身体的关系而跑得稍差点劲的，或因家庭的关系而不敢白耗一天的，大概就多数的拉80%新的车。人与车都有相当的漂亮，所以在要价的时候也还能保持住相当的尊严。这派的车夫也许拉整天，也许拉半天，在后者的情形下，因为还有相当的精气神，所以无论冬天夏天总是拉晚儿。夜间当然比白天需要更多的留神与本事，钱自然也多挣一些。年纪在40以上、20以下的，恐怕就不易在前两派里有个地位了。他们的车破又不敢拉晚儿，所以只能早早的出车啊，对，希望能从清晨转到午后3-4点钟，拉出车份和自己的脚骨。他们的车破，跑得慢，所以得多走路，少要钱，到瓜市、果市、菜市去拉货物都是他们。钱少，可是无需快跑呢。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东移高空槽及地面弱气压场的影响，今天白天本市天空云量较多，天气以多云为主，云层遮挡，光照减弱，气温有小幅回落，大气透明度尚可，天气条件仍然比较适宜大家出行。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7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朝东，正往南边呢，这是四位。嗯，给这蓄水啊，这是南厅，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吆喝婶儿，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双休日，又到我们和古曲爱好者呀一起在节目中分享不同形式的曲艺作品的时间了。这个周末呀，我们和古曲爱好者呢一起分享几段红色经典题材的曲艺作品。今天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请上琴书泰斗关学增老先生为我们带来一段北京琴书父子送粮。 冷飕飕山风吹来透骨寒，这时节夜深人静搞不摇完，村子里家家户户都睡得正香甜，只有一家人影儿摇摇，灯光闪闪，这院里是一明两暗，白房三那间，老汉叫郝吉彪在炕沿上坐，在旁边坐着他的老婆儿张玉兰，孩子叫红青儿在被窝里躺着睁着两只眼呐，全家人扯不断的长话低声谈。玉兰说，你跟游击队入山后，算来至今啊有半年，村里人不断集粮支援游击队，党员和村里的群众设法送进山，都指外上次送粮被敌人给发现，有的人被敌捕给关入了牢监，白匪军到处撒出巡逻队，把村子的周围封锁个严，后来群众支援的粮食我都给兼备好，我们正在想办法送进个山，我看你骨瘦如柴，头发有半尺了，不用问山里的同志们

己立，不愧是祖国人民的好战士，表现出中华男儿优秀的品质。